但是反反转来讲，在现今的世代，我都知道其实我要作或者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爸爸，其实真的不容易。在我自己仍然是小路仔的时候，唔计几十年前啦。我仍然细路仔嘅时候咧，我总系觉得当时做爸爸啊，包括我嘅爸爸都系，就系话咧，佢哋只要系勤力工作、专心工作啊，努力赚取足够嘅金钱，然后咧就让屋企人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嚟到过生活。呢一个就系一个称职嘅丈夫，一个称职嘅父亲，一个好爹哋啦。所以喺以前嘅时代，照顾子女嘅责任，其实就真系差唔多完全就落晒喺做妈妈嘅身上。但系时移世易，而家做妻子嘅或者系做妈妈嘅，往往系要求是做丈夫的要分担照顾仔女那个的责任。搵钱大晒啊，搵钱唔使做啊，是吧？即是话呢，其实而家女性都担起半边天㗎啦。咁所以呢，好多的女性或者母亲其实都要求父亲是同样的嚟到是分担照顾仔女的责任。亦都好多嘅系心理学嘅专家，又或者一啲嘅书籍、一啲嘅杂志刊物，其实都证明父亲喺成长当中嘅小朋友系占一个极其重要嘅位置。所以做父亲今时今日嚟讲，我哋除咗系要努力对外嚟到工作之余，我哋更加嘅要系尽心嚟到对内同子女，我哋有沟通有倾偈，我哋帮助佢能够可以系成长嘅时候更加嘅健全。否则一个唔小心啊，我哋啲仔女若果系行差踏错啊，咁就弊啦。所以其实今时今日我自己都系，我都感受到作为一个父亲真系唔容易。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是信了主的爸爸，这个爸爸呢，他就一天入到一间商店里面，是想着买一些物品这样。他入到这个商店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个是售货员竟然是上帝、售货员是竟然是上帝。这个的爸爸就问了，主啊，请问你在这里你是卖些什么的东西呢？你是卖些什么东西呢？所以呢，然后这个的上帝就说呢，我是卖你心目当中所要的一切。我是卖你心目当中所要的一切。那这个爸爸呢，听到呢就非常的开心，正啊，就是说呢，我想要的东西 他可以是完全卖给我。咁所以咧，呢个爸爸佢话咧，首先我咧就要我啲仔女啊，我嘅仔女咧，第一就要听听话话啊，千祈就唔好一言九鼎啊。第二就系话咧，佢考试要起码都有几支火箭啊，火箭大家知道即系 A 啦吓，千祈就唔好单梯，即系攞 H 啊。咁啊，最好嗰个嘅 GPA 咧，即系冇 4.0 咧，都有 3.75 啦。咁第三就係话呢，係佢读完书出嚟呢啊，就真係最紧要呢就有一份好嘅职业啊，咁做医师做律师，但千祈就唔好做牧师啊。咁然后呢就係话最后佢话呢，最好啲仔女呢可以亦都係得着仁爱喜乐和平啊。呢、这个我哋觉得呢个父亲真係要求好多，呢、这个父亲呢真係属灵属世全部都要立晒。咁呢个上帝呢就笑笑口咁同呢一个嘅父亲讲，你搞错咗啦，我卖嘅就係种子，我卖嘅唔係结出 嚟嗰種嘅果子。我係賣種子，我唔係賣結出嚟嘅果子。嗱，上帝淨係賣種子，佢唔係賣果子。呢一個嘅比喻，其實都俾到我或者俾到我哋都有好大嘅啟示。個啟示就係話，即係無論你信耶穌好，你係唔信耶穌好，上帝賜俾你嗰個嘅產業，我哋叫產業嗰個嘅兒女，就好似係一粒種子一樣。呢粒種子咧，就係要我哋好似農夫咁樣，而我哋得著呢粒種子之後，我哋就負責呢粒種子，就將佢擺喺一個適合嘅土壤嘅裏面，讓佢生長。然後我哋每日去淋水灌溉，去除蟲施肥，又要除蟲嗰啲嘅雜草。所以基本上，我哋每一對嘅父母，我哋得著呢一粒嘅種子，其實都係一樣。我哋都係要悉心嘅嚟到去栽培佢哋。嗱，父母除咗係要盡上嗰個嘅本分之外，盡上我哋嘅本分固然重要，但係喺呢一個嘅今日我哋所思想嘅經文嘅裏面，詩篇127篇一至五節嘅裏面，其實亦都俾到我哋一個較為更加深入嘅教導。喺第一節，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一节的经文呢，很多时候在教会的建堂啊，或者在教会的扩堂的时候呢，就会用这一节的经文。但是其实这一节的经文就不单单是应用在建筑物，是应用在城邑当中，乃是说这一节的经文也包括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人际的关系，在我们的家庭等等。这一节的经文教训就是，若果家庭和社会的繁荣仅仅是凭自己那个的努力是不足够的，唯有是靠耶和华的同在，咁样先至能够得胜。即系我哋俗语所谓，就系我哋谋事在人，就成事在天。咁样解，冇神嘅祝福，人嘅建造都系徒劳无功。即系话，其实讲到，就算我哋俾我哋啲小朋友有18般武艺，样样皆精，我哋俾佢参加所有嘅课外活动，更加咧可能包括埋领袖训练营啊，或者嗰个潜能发掘等等，做晒。总之我哋要我哋想我哋嘅小朋友赢在嗰个嘅起跑线上。虽然我哋系咁，但系要记住就系，如果冇神嘅祝福，就算我哋做父母几咁系用心良苦，悉心安排佢嚟到学呢样学嗰样，都无法能够取得成功。圣经里面嗰个成功系咩意思呢？其实我即系啱喺过去嘅星期三嘅祈祷会，我嘅灵修分享系啱，就系喺呢一个嘅箴言嘅10章系22至23节里面讲到。就是说基督徒的成功不单单是讲到我们的富足，或者神所赐的富足，更加是包括是有从神而来那个的力量和保守，可以胜过或者是克服我们周围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有主同在，那个的喜乐和平安。很简单，那个的成功。但是我哋点样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去到神嗰度呢？我哋点样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去倚靠神呢？我哋点样嚟到令到小朋友系俾神嚟到带领佢嘅人生， 以致佢唔会好似圣经所讲，就系话枉然劳力，唔会话枉然警醒。我哋应该嚟到去点样做呢？我哋都知道现今嘅小朋友，包括埋青少年，我哋都知道其实佢系一个叫做科技先进，喺呢一个嘅电子传媒日新月异嘅一个系社会当中，喺呢啲嘅资讯系无孔不入。小朋友、青少年其实佢哋面对紧系各方面嘅资讯嘅报道，佢哋掌握嘅信息好多。但因为佢哋嗰个年纪嘅限制，但因为佢哋有限嗰个嘅理解嘅能力，嗰个嘅分析嘅能力，以致佢哋唔容易嚟到分辨乜嘢叫做善恶，乜嘢系叫做系嗰个嘅系世俗嘅文化，佢哋唔容易嚟到去分别。咁好容易就系话佢哋系跟随大众嘅文化，或者系我哋叫做系跟从嗰个俗世嘅文化。特别我哋啲仔女，我哋华人仔女，我哋都知道我哋嘅小朋友喺北美洲，我哋佢哋系面对紧系中西两种唔同嘅文化。佢可能系翻到学校，佢系面对西方嘅文化；翻翻嚟屋企嘅时候，我哋所教导嘅系我哋中国人嘅文化。所以系有阵时佢哋喺当中系有嗰种嘅冲击，而唔容易建立一个正确嘅道德观同埋价值观，唔容易。喺面对呢一方面挑战嘅时候，教会往往就系靠住神嘅恩典，而系肩负起呢一方面嘅责任，或者系叫做使命。教会系肩负起呢一方面嘅使命，因此教会我哋系好多嘅教会都系平，当然包括平安堂，我哋都唔例外。我哋设有一个叫儿童事工，而呢一个嘅儿童事工当中，除咗喺圣经知识嘅教导之外，更加会系将到系我哋嗰个信仰嘅道德价值观，我哋嗰种小朋友需要嗰种嘅独立思考，或者佢哋嘅情绪健康、人际关系，都系透过喺儿童嗰个嘅系活动当中，或者喺个儿童嗰个事工当中嚟到将嗰个嘅信仰系连贯于喺佢哋嗰个嘅生命同社会接触、同家庭接触当中，以致喺佢嘅生命嘅里边，能够喺唔同嘅范畴都可以能够知道点样作出一个好嘅选择。我哋儿童事工就系务求将小朋友佢哋从小嘅时候嚟到将佢嘅信仰根基系打好，并且系塑造佢有良好嘅品格，以致将来他们能够茁壮成长。除了教会之外，家庭也都一定要配合这个培育的工作，或者是一同的来到在当中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功夫，来到一同在当中来到去让他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栽种，我们一起灌溉。作为父亲，其实我哋除咗系要言教之外，言教即系话除咗我哋用口嚟到去做教导，更加重要嘅就系话我哋要用身教，我哋要以身作则。作为父亲，好多时候你睇翻小朋友佢成长嘅时候，其实都睇翻你做，睇翻你以前嗰个嘅系缩影系点样。甚至乎睇翻你现时嘅缩影，你睇到小朋友嘅时候，你发觉小朋友，咦，点解咁臭脾气嘅？啊，原来你自己都系臭脾气。啊，你发觉小朋友咧，系点解佢好似都好敬畏神？因为你自己都系敬畏神。好多时候就系话咧，系有嗰个嘅系影响喺当中，所以咧有一个爸爸。一个爸爸咧，佢被问到咧话：，咦，点 点解你可以系劝服到你嗰个嘅小朋友，佢咁中意睇书阅读，佢唔好似其他小朋友咁样净系打机嘅？啊，有个爸爸问到啦，咁啊呢个爸爸就话啦，佢点答咧？佢话咧，唉，小朋友唔会听我哋讲噶，小朋友系模仿我哋去做嘅，所以佢话 ，children don't hear us, they imitate us。佢唔听我哋讲，但系佢系模仿我哋去做，所以嗰个以身作则系作为父亲，我哋嗰个身教系好重要喺个家庭当中。当讲翻身教嘅时候，作为父亲身教嘅时候，其实我都想系有两样嘢。两样嘅事情，小朋友系非常嘅唔鍾意，甚至乎系厌恶，有两样嘢。我做父亲，其实我都要即系留意。我睇返我自己嘅时候，若果你系家教好严，你作为父亲，甚至乎或者系母亲，你好严，好多时候你可能啲细路仔佢要乜你就唔俾乜，佢话要去出去去同朋友一齐去行夜街唔准，又或者呢係佢出去或者係个朋友嗰度 sleep over 唔准。嗱，好多时候就算父亲係好严，但係个影响系咪好深呢？可能好深。但我曾经讲过㗎啦，我曾经讲过就係话呢，我细个时候非常曳嘅，我老豆咧绑住我嚟打嘅，因为佢唔绑住我走咗去，我边会企喺度俾你打啊？真系走咗绑住嚟打，但系我自己大咗之后咧，我一样系好尊敬、尊重我嘅爸爸。我唔会因为佢，我细个嘅时候佢好严对我打我，我就唔中意佢。我一样系好尊敬佢。相反，作为儿女，有两样嘅嘢呢係对父亲或者係母亲，有两样嘢我哋会係儿女係好讨厌。第一就係话佢嘅 integrity， 佢嘅 integrity 出咗问题。即係话咩叫 integrity， 就係话呢佢讲一套做一套。经常都係一副伪善嘅面孔。呢样呢就係我哋啲仔女最睇唔起我哋嘅其中一位行，其中一样嘅行为，特别系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作为基督徒，但系我哋嘅生活就始终法利赛人，我哋喺当中成日都系假冒为善，对小朋友个影响就会好深。当你系基督徒，你假冒为善嘅时候，你嗌你啲仔女翻教会，你叫佢信你所信嘅神，你估佢会唔会信？佢会唔会翻呢？睬你都傻，睇唔起你。第二就系，若果你有两个或者三个嘅小朋友咧，就是、你都要小心。小心就系咩咧？千祈唔好偏心，唔好有宠爱，唔好有唔公平。当你是有那个偏心的时候呢，你是会影响那个小朋友他那个身心或者是身心灵那个健康发展。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说呢，我们较为偏袒是年幼那一个，小的那一个多数是锡他多些，可能觉得他不懂事啦。咁我哋又觉得呢，读书嗰个叻啲嘅咧，我特别系锡佢多啲。嗰、那个听话嗰个咧，我哋又系爱佢多啲。我哋买礼物可能净系买一份俾嗰个咧系听话嗰一个，我中意嗰一个。如果小朋友佢意识到喺屋企嘅里边，佢长期都系受到父母嗰个唔公平嘅对待嘅时候，又或者喺嗰个系偏心嘅环境之下成长嘅时候，佢好容易长大有好多嘅怨愤，有好多嘅沮丧，有好多系妒忌呢一啲嘅性格。你唔可以话

咁我哋又識做啲。第二時呢，我都係諗住啦，我下定決心，我係住老人院，唔同仔女住㗎啦。咁我發覺即係我哋隔幾條街嗰間嘅 Pine Grove， 嗰間都幾好㗎。咁疫情之前呢，咁我同即係其中一班弟兄姊妹呢，我哋每一個月去嗰度呢，去同啲老人家呢，就係有一個嘅簡單嘅崇拜。咁遲啲我就搬埋入去住㗎啦。咁不過就聽聞呢，其實排隊都好耐㗎。排隊好耐。但我又聽聞呢，喺我哋當中有一個 Pine Grove 嘅董事喎。咁第時即係排隊嘅時候呢，排唔到唔知揾佢嘅時候呢，會唔會有即係快啲呢？咁即係講咁講啦，咁但係呢，其實就係真係喺嗰個嘅係同仔女相處嘅時間，我哋係好有限。更加就係話呢，其實另外一方面，我哋要明白，除咗唔單單我哋係同佢嗰個嘅相處嘅時間有限，更加嘅，其實我哋要係好珍惜，好珍惜我哋同佢一齊嘅時候呢，我哋去明白到有好多嘢係我哋作為父親或者係父母，我哋同仔女相處好多嘢，大家去隱讓，然後呢喺嗰個嘅相處當中呢，有好嘅美好時間。所以我哋有個說話叫好趁青春就留倩影，好趁青春就留倩影。这个说话不单止讲到我们仪容外表的，这个更加应用在我们人际关系，我们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里面。我们把握和子女相处的时间，还闹什么交啊？还日日搞到家重屋弊做什么啊？是不是？有没有搞错啊？时间那么短了，还成日闹交？部分的弟兄姊妹其实都知道呢，其实我个女佢喺三藩市嗰度做嘢嘅。咁佢就两个礼拜前啦，咁唔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前佢返嚟，即係返嚟温哥华，咁有两三个礼拜时间喺度。有一晚呢，佢就嬲我喎，嬲我同埋阿师母去睇戏喎。去睇戏，其实我有好多即都好多嘢做。即我就即唔諗住去睇嘅。不过你梗係唔好啦，个女漏你嘅，真係乜都摆低啦，如果唔係你阿姐阿姐下一次就冇交易㗎啦嘛。咁漏我咩，所以呢我哋去睇睇去 IMAX 睇嗰套嗰套 Top Gun， 咁一家就去睇戏啦。咁睇戏之前睇戏之后，咁其实大家倾偈都好开心㗎。咁讲下呢个咁嘅 Tom Cruise 呢，60岁呢仲咁有型嘅。同20年前就冇乜分别㗎喎。咁呢咁大家倾下呢，我又即係搞下笑啦，我就唱返上集嗰首歌去听下 ,Take My Breath Away 呀，咁搞下笑。咁即係话呢，其实我哋喺当中好简单，但係我哋喺相处嘅时间嘅里面，我觉得就真係好趁青春就留倩影。我哋要珍惜嗰种温馨嘅时间。儿女係神所赐嘅礼物。呢一个嘅礼物係让我哋暂时嘅嚟到係托管。但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有佢自己发展嗰个嘅性格，有佢自己嗰个嘅思想，有佢唔同嘅际遇，每一个人都会唔同。所以我哋作为父母，我哋千祈唔好忘记，千祈唔好忘记将你嘅仔女藉住祷告嚟到去交托俾神。我哋求天父嚟到去带领同埋保护佢嘅成长，嚟到让佢喺嗰个人生当中，佢唔会偏行己路，佢行喺神所要佢行嗰个道路当中。因此在另外一节的经文就是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呢，其实我们作为父母，